you 这里是歌舞剧场，今天和您分享的是亚当的芭蕾舞剧《吉塞尔》，由朱阿蒂兹指挥，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Mm-hmm.